感情，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，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。哦，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你而行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分真感情，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稍事休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刘笑张帆为您带来的健康乐园 八七点六。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